怪谈之校长。在镇上面第四中学道流传着一个古老而恐怖的传说。 传说在午夜十二点的时候，只要在这间中学的教学楼上面，红色那个大钟一敲，学校的灯火就会全部熄灭，就会出现无数只恶灵在学校作恶。如果你在十二点之前都还未离开那间学校，小心命仔不保。 这些传说本来应该一早就有人出来澄清讲明白，咁就冇事。但校长好奇怪，佢任凭呢一啲传说流传，亦都冇特登出嚟讲清楚，反而咧就叫人将宿舍大楼喺开学之前嗱嗱声拆咗，改建成图书馆，仲叫学校嘅管理员喺晚黑十一点四十五分之后就要马上离开呢一间中学。校长有咁嘅举动，啲学生大家都议论纷纷，从唔相信到相信，都越嚟越惊，大家都觉得过咗十二点，学校就会有恶灵出现。之后就连好多原本一直都唔相信有鬼嘅同学，最后佢哋都惊埋一份。总而言之，校长系绝对唔允许学生晚黑进入第四中学嘅。喺开学之后嘅星期五，初中生俊敏佢就谂住晚黑想鼠入学校度。点解？ 哎呀，死啦！唔记得攞部手机翻屋企添。哦，我记得啦，留咗喺个柜桶度啊。入翻去啊，攞翻部手机。如果唔系今晚我女朋友就一点揾我，哎，快啲快啲快啲！ 嗱，俊文咧本来就系一个不折不扣嘅坏学生，食烟啊、饮酒、打交啦，吓啲同学仔，上课瞓觉，迟到早退，哎，乜都齐。而且佢胆都算好大。嗱，嗰晚到咗晚黑十一点五十分，阿俊文就嚟到学校门口。因为这个时间学校的管理员亦都已经按照校长的要求离开了学校，所以基本上阿俊文要入去就没有人发现，于是他决定爬墙入去。话是，但学校的围墙就已经被校长叫人改建成两米以上高的围墙，一般身高的学生点爬入去啊？但是阿俊文呢就真的不是一般高的学生。事关篮球是他专长，他经常都打波的。不要看他高度就不是很够，但是他脚真的很有力。他用尽全力向上一跳一搲，哎呀还差少少。点办呢？不要紧，找几个砖头在下边再搭多层平台，跟住离远捋到两啖口水手搓搓，好啦，助跑，哎，一冲到埋去，一踩嗰啲砖头向上一跃，一对手咧就搲住个围墙边，跟住用力向上一蹬，哎，成个人就翻咗上去咯，吓，佢都算犀利，身体一啲损伤都冇，就系咁，阿俊文就爬墙入咗学校。呢个时候嘅学校，四周围黑咗咗一片， 事关校长要所有的工作人员在晚黑11:45就要全部撤离出学校，所以基本上学校到了这个钟数基本上连一个看更都没有，所以更加不需要准备任何灯。但是一进门对学校的环境很熟悉，入了去之后黏手黏脚凭借住微弱的月光找到了个课室，打开课室的窗口熟一声捐进去，找回自己的座位，按一按个柜桶，诶，部手机咪喺度啦。嘿，话咁快攞部手机，阿俊文就觉得自己好有天赋，简直呢就係好似现代版嘅展超咁。而呢个时候俊文望咗望教学楼上边嗰个血红色嘅大古钟。而家嘅时间係晚黑11:55。那俊文突然间想到， 诶，11:55，即系家阵全世界清晒场噶啦噃。我星期二咧带一部全新嘅 MP3 翻嚟，好鬼靓仔噶嘛。点知上课俾老师收毁咗，仲挤咗校长室嗰度添，即系麻鬼烦。系，趁住而家冇人。我又数得咁轻松，不如数埋过去攞返部嘢走都好喎。一语咁话 呢，但係俊文其实呢就好少去搵校长。佢呢个时候拗晒头，校长室喺边度呢？但佢只好喺个教学楼嗰度呢一间一间咁抄。但佢抄到好几间都冇。呢个时候再睇个钟已经係11:58。那俊文呢，咦，啱好就入咗学校嘅一间生物解剖室，嗱佢小心翼翼咁鼠入去，呢度供下，嗰度装下，突然间一阵阴风喺门口外边吹咗入嚟，阿俊文忍唔住打咗冷震，佢眼角好似瞄到喺窗帘嗰度一个人影咁样。嗱，佢不嬲都好大胆，佢唔惊，反而下话去大大声就问： 喂，边个？边个窗口度啊？出嚟！ 阿俊文见到窗口度嗰个人唔喐，于是佢行埋去，一嘢就拆开个窗帘，一睇，切，自己吓自己，人体魔道啫嘛，有咩咁巴闭啫？佢自己笑咗一笑。拎着手电筒继续向前行。嗱，佢见到前边嗰张台度呢，哇，嗰啲解剖工具应有尽有。嗱，平时上课嘅时候佢又唔认真睇。啊，呢个时候佢突然间觉得好似好有兴趣。佢一路睇一路呢攞起嗰啲嘢，呢样玩下嗰样督下。佢突然间又见到最里面嘅一角摆放住一个用血红色台布吸住嘅玻璃柜， 呢个血红色嘅嘢咁熟面口嘅，系咩咧？系咩咧？哦，我记得啦，上解剖课嗰阵咧，有个同学偷偷地去揭开块台布，但系都未揭开啊，俾校长见到啦，咁啊将佢直接开除咗。过两日之后，仲听讲啊，嗰个同学仔唔知俾边个嘅车撞鬼死咗。而家连凶手系边个都唔知啊！咁奇怪嘅，咁我揭唔揭好咧啊？但我又好想揭、啊， 就系咁谂咗一阵，阿俊文咧，哇，嗰啲好奇心咧，好似蚂蚁咁啊，喺个心度躝嚟躝去，嗰只手咧啊伸咗过去又缩翻翻嚟，哎呀，好想知道系乜嘢。 嘿，谂乜鬼啊？几大啊几大？烧卖啊烧卖，睇下咩先啦、啊。 于是他行埋个柜边，攞起嗰块红色嘅台布，用力向上揭。但系佢细都估唔到，喺佢眼前嘅装喺呢个玻璃柜里面，竟然系校长嘅尸体。5秒、4秒、3秒、2秒、1秒。 咚咚咚，就喺呢阵时，嗰处红色嘅大鼓钟敲响咗。阿俊文突然间有啲不祥嘅预感。 同学仔，做咩咁曳啊？你发现咗我个真身啊？你知唔知啊？ 呢个时候，只见校长，唔系，应该系话校长嘅鬼魂，从解剖室门外面飘咗入嚟，对阿俊文诡异阴森咁笑。俊文卒之明白啦，喺玻璃柜里面瞓住嘅系校长嘅真身，而眼前嘅呢一个校长系鬼魂。之前嗰位同学一定系知道校长嘅秘密，跟住被校长嘅鬼魂杀咗。因为校长想杀人灭后，佢唔想俾其他人知道，原来佢一早就死咗呢一个事实。俊文呢个时候，佢见到越嚟越多嘅鬼魂飘咗入嚟，竟然连窗边头先企住唔喐嗰个人体模型都系鬼嚟。佢一揈下手，揈下脚，好似冇喐咗好耐，而家要做下热身运动咁。俊文觉得越嚟越惊，越嚟越不安。佢迫于无奈，佢想冲出门口，但系门口就系俾校长企住喺度，同一班鬼魂挡住咗佢嘅去路。佢哋慢慢咁逼近俊文，俊文好惊，唔知佢点办。就喺呢个时候，室入边突然间一道门啪一声打开咗，哇！俊文一见开心啊，觉得天无绝人之路。呢个时候竟然有道门，所以佢谂都唔谂就冲咗出嚟。但系结果，原来嗰度系一个唔知几时打开咗嘅窗口。俊文喺跌落楼嘅过程中，听住喺学校里面校长阴森嘅笑声喺度回荡。第二日朝头早，当啲同学嚟到解剖室嘅时候，佢哋发现地下有一部新型手机，同埋一副新男性人体模型。自此之后，学校又有一位学生下落不明，永远消失喺呢个世界上。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实属。